您把水果果汁打的是非常这样的一个精细的啊、 嗯、 而且的话呢它还是用到了一个四叶稻头，因为普通的话呢、哦、一些这个料理机它可能成本原因它可能会选择两叶的、 嗯、 可能会选择三叶的、 嗯、 但是我们为了这个果汁的口感更加好啊、 嗯、 营养释放更加充分呢，选择的是四叶这样的一个稻头、 嗯、 所以说第一个加工的过程特别快，十几秒钟时间就可以了、 嗯、 而且的话呢它的口感是非常的细腻的啊。 哎，确实是这样，刚才吴越介绍了这个态度的便携式料理机呢、 嗯、 采用的是四叶刀头、 嗯、 包括一个扰流刀、 嗯、 就是进行这个小范围的切割的， 对对对， 另外还有一个回旋刀，就是小空间的破壁。 对，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料理机去做果汁呢？就是为了让这个破壁刀能够、 嗯 进行破壁，对水果进行破壁、 嗯、对 我们吃到这个水果当中、 嗯、 细胞当中的营养、 嗯、 更加促进我们的肠胃去进行吸收， 对对对 对, 对、 哎、对于我们的身体更加好、 嗯、 另外一个因为它有着24000转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的转速、 嗯、 所以能把果汁呢打得非常的细腻，不会有这个残渣的感觉， 对对对。 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果汁，可能年轻人比较关注、 嗯、 那么可能我们的老人或者孩子可能在日常当中要吃一些这个米糊啊、 嗯、 什么 的，米糊类 的，哎，这样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对于这个果汁包括果泥，对于老人小孩都比较适合来吃啊、 嗯嗯、 就是因为很多老人这个季节牙口不太好，然后想吃点苹果呀梨呀都咬不动的， 是的， 就是您也可以把这个苹果梨切完块之后放到我们态度里边，直接稍微加一点点纯净水就可以打成一个苹果泥了。 嗯， 那么如果想做一些米糊啊，包括一些这个辅食来说的话呢，你包括早上起床之后啊，您蒸一点紫薯、 嗯、 放一点米粥、 嗯、 啊，加一点牛奶或者加一点热水，直接装到我们料理杯当中啊，扣好之后十几秒钟时间，早上一杯热气腾腾的紫薯米糊就好了。如果给孩子呢要做一些这个辅食，我特别建议大家一颗蛋黄加一点米粥，再稍微加一点南瓜或者小胡萝卜蒸好的、 嗯、 也是说通过十几秒钟时间一键式启动的一个工作、 嗯、 就能够把米糊也做好了啊， 非常的便捷、 嗯、 非常的方便，而且它整个做出来的米糊呢 非常细腻， 也是非常细腻、 嗯、 刚才听吴越这么一说啊，确实是一个有生活当中的人、 嗯、 不仅是孩子可以用、 嗯、 老人可以用、 嗯、 青年人都可以用、 嗯、 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就是它把这个料理杯能够有一个夹的盖儿，是吧？ 对对对、 嗯、 就是的话呢为了方便大家携带啊，你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人经常去健身嘛、 嗯、 对吧，打一些果汁之后直接我们配了一个盖子、 嗯、 您拧好就可以带走了，带着上班的上学的，包括很多老年人的话呢，你要出去遛弯啊跳广场舞、 嗯、 别人每天只能喝茶水喝热水的，您自己打点果汁带出去啊，又营养而且又特别的有面子， 确实是、 嗯， 又是非常好用又是非常安全，这个产品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嗯、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好东西是不便宜的、嗯、 对， 那么这个态度的便携式料理机在市场上的价格是多少？ 在市面上的话呢，您去买价格大概应该是299元一台 啊、 嗯。那我们在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分享和推荐、 嗯、 先给大家价格是299，但是组合不一样，在今天是买一台主机再额外送给大家一台主机，相当于是两台机器两个随行杯全都带回去了 啊。那就等于说是299， 嗯， 我们能一般在市场上能买一台， 嗯， 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 买两台， 买两台， 对， 等于说打了一个五折的价格， 一台100多块钱。 哎，家里边老头用一个，老太太用一个， 对， 要不就是这个给自己父母用一台，嗯、 自己留一台， 自己留一台、 嗯， 给孩子一台、 嗯， 哎，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的实惠啊！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给您带来的是态度便携式的料理机，包括这个料理机主机两台，还有这个随行的水果杯两个。只需要299，您能就把这个两台主机和两个水果杯带回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所有商品都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等于说您一个电话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验完之后再付款，图一个省心，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我和吴越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态度便携式料理机的应用的一些方面， 嗯， 比如说水果，